是22:59。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警卫1033，风和盛空，最美的声音。 集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1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3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1000000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100000奖4D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好消息，好消息！彩南客房观光之旅开始接受报名了。感受一风，亲近大海，品尝海南特色美食，3天2夜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机票费用。咨询电话：7255630、1393049961。详情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。我想海边有个家。 以史为鉴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。我收藏 白云夜喝了起死回生丹，真是大见功效。哎呦了一声，睁开了眼睛，把一家人可乐坏了。吴奶奶顾不得一切，扑到床前把孩子抱住。儿啊，你好了吗？白日也哭了，把娘也搂住了。娘，我好了。全家人乐得都掉眼泪，那个穷和尚在旁边笑呵呵的，一句话也没说。皇上派来的俩御医觉着心里头有愧啊，我们身为堂堂的御医，美其名曰给皇上娘娘看病，结果连这种病我们都治不了，反不如一个穷僧人，真是惭愧惭愧啊。简短结说，白云月又恢复了3天，能下了地了。又过了几天，哎，能吃东西了。年轻人体质壮，没有半个月的时间，扶救如初，整个病好了。白府一片欢天喜地啊，就把这僧人奉为神明。但这和尚也没走，挑剔也不大，就要点素斋素饭就可以了。人们发现这穷和尚挺古怪，平日他不说话，没事给白云瑞开点药，等晚上人们发现他在房中打坐，一坐就是一个通宵啊。其他人不知道，白福能猜着8-9，这是个世外的高人，天天晚上在练功啊，什么功夫他说不清。等白云瑞这病一好，两位太医辞行，吴奶奶得拿出不少的钱来，两个太医千恩万谢。吴夫人，我们很对不起少爷，这病不是我们治好的，不过呢，要求夫人手下留情，您在给皇上写奏折的时候千万别这么说。吴奶奶乐了，二位先生放心，这不是你们的过错，既然我儿已好，我岂能说二位先生的坏话呢？ 两个人点头，高高兴兴回东京了。吴奶奶随后递上一张奏折，谢皇上，另外给这两位太医还说了几句好话。这件事咱不提。那对待这个和尚怎么办呢？吴奶奶一想，我倾家荡产，我也得报答。这一天带着云瑞白福，把这穷和尚请到厅堂，分宾主落座之后，吴奶奶先笑后说话：老罗汉啊，您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，您知道云瑞是我唯一的孩子，老白家千顷地一根苗啊，如果这个孩子有了三长两短，我们老白家就算挖苗断了根了，您大慈大悲把他给救了，我不知道怎么报答好了。敢问师父，你有什么要求只管说出来，我凡是能做到的一定尽力而为。白福也说：大师父，哎呦，真没看出来，您是佛光普照，您这能耐可真不小，有起死回生的本领，我们少爷得救都是您赏赐的，这不我们夫人说了吗，你有什么要求您自管讲，不要客气，咱都是一家人。南无陀佛，多谢夫人一片美意，多谢总管的热心，贫僧没什么要求。不过呢，既然夫人问到眼下，我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五夫人就问：大师父，有话只管讲来。 好，我听说夫人有个规矩，就是让云瑞学文不学武，此事可有乎？ 夫人点了点头，不错，确实我下过这个决心。为什么我要这样办呢？吴奶奶说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，这就是吸收他父亲的经验教训了。您是知道的，他父在日酷爱武艺，正因为他有能耐，所以他的胆子才壮啊，不然的话他怎能三上春霄楼，命丧同往镇。我每当想起这件事儿，就毛骨肃然啊，因此我不想让我儿子学武，让他好好读书，弃武救文，是不是就会平安无事呢？师父，难道我这种想法也错了不成？ 有一定的道理。不过夫人，您这也是一种偏见。练武之人成千上万，难道一说结果都像白五爷那样吗？不见得吧。 您呢，应当这么看，这个孩子他喜欢什么，比如说您非叫他学文，他本身不喜欢，抢你的瓜就不甜了，他也不会学好。如果他喜欢练武，我看您还是叫他练武为事。 既然您问贫僧了，我就这么一个要求，您唯一报答我的就是让你儿子拜我为师，贫僧教他武艺。 老实说，这武艺不光是打拳踢腿呀，这也是一门学问。那么我怎么治好你儿子的，也包括武艺之中啊。如果贫僧六年之间不是勤学苦练， 我能救得了你儿吗？不知夫人意下如何？ 哟， 吴奶奶一听，这怎么办？本来不希望白云瑞练武，但是这和尚当面提出来了，非要收他为徒弟。方才呢，自己把大话也扔出去了，怎么往回收啊？他回过头来瞅瞅白云瑞，争取儿子的意见，就见白云瑞撩衣服跪下了。娘啊，大师父说的太对了，强拧的瓜不甜。今天我老实跟您讲吧，我就爱练武，我不爱写字，我觉得练武比什么全强。我呀，背着您不知道，跟白福学了好几年拳脚啊。娘，您还记得吗？假如你儿会武艺，前者咱能吃亏吗？病太岁张华领着那帮贼大闹我爹的坟地，差一差结果了您的性命，白福也好悬没死了。倘若孩儿我有武功在身，三下五除二把他们抓住，咱能挨这欺负吗？是不是不能？再说你儿为什么得这么重的病？我是一口气呀、啊，当时我恨铁不成钢，我恨不能把这帮贼全都斩尽杀绝，但是心有力不足啊，为此我这一口气这才病倒。娘啊，您就答应了吧，让我学武我也得学，不让我学我也得学。白云瑞说到这眼泪下来了，吴夫人点了点头，孩子，娘是为你好，既然你执意要学武，娘我何必拦着呢？而且这位师父还要收你为徒呢。白玉转过身又跪在和尚面前了，恩人呐、啊，你不但是恩人，还是我老师，弟子求之不得，恩师请上受我一拜，从现在开始我就是您徒弟。阿弥陀佛，哈哈哈哈，云瑞起来起来起来，夫人呐、啊，您看这个事儿能不能定下来？哎呀，大师父，我也是求之不得，要叫您操心了。哎，我跟夫人你说吧，贫僧闭门不收徒弟，为什么非要收云瑞？就因为白公在日，名震四海，是堂堂大宋的忠臣，云瑞乃名门之后将门虎子，贫僧有责任培养他成人，我是怀着这么颗心主动登门的。要换个旁人呢、啊，嘿嘿，不是贫僧说句大话呀，你就给我跪破了门槛子，把头皮磕肿了，我也不收啊。吴夫人乐了，那么敢问师父，出家在哪座名山，哪座古刹，跪上下怎样称呼？贫僧出家在河南登封岛嵩山少林总院，后来奉师之命赶奔平凤岭主持少林分院，我乃少林分院的主持僧，人送绰号风僧醉菩提，凌空是也。吴奶奶不清楚，白福一听吓了一跳，这就是少林八的名僧凌空长老。哎呦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。当初听五爷说过呀，白福赶紧过来见礼。哎呀呀，大师父，凌空长老，我不知道是您呐，多有冒犯，请您千万担待。哎，不知者不怪嘛。 从今以后咱就是一家人，不要分彼此了。众人都乐了。吴奶奶接着又问老人家，既然你收我儿为徒，但不知把他带到什么地方去，难道一说还领他去平凤岭不成吗？我可有点舍不得。夫人放心，我知道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骄傲的不得了啊，我怎忍心把你的心肝带走。老僧临来之时已经做好安排，一半会儿我不回平凤岭，就住在你家教云瑞练武，你们母子每天都能见面，不知夫人意下如何呢？哎呦，太好了太好了。吴夫人一听这样，那没有说的了，问凌空长老您都需要什么。凌空说，我别的什么都不需要，我看你家家宅挺大，给我拨出个院子，越清净越好，另外我开个单子，都需要什么东西按单去给我购买，至于吃喝嘛，我不挑拣，只要有简单的被褥，一日三餐粗茶剩饭都可以。其实这是客气，对待老师能这样吗？吴奶奶当时点头，让白福全权管理此事。白福就把后院给收拾出来了。这个后院是当初老白家的书房，后改建之后变成练功房，白玉堂在日就经常在这练功。一溜是五间房子，又宽阔又高大，这五间房子全打通了，在里边打拳踢腿使枪弄棒绰绰有余。如果屋里不行，还有院里呢，这院里都用白沙子铺的地，用石碾子压着刷平啊。想当初刀枪棍棒十八般兵刃二十四路外五行的家伙应有尽有，自从白五爷死后，吴奶奶一赌气把这些东西全销毁了，该给人的给人，该扔的扔，现在是荡然无存。玲珑长老提出来要教白云瑞练功，这些东西是不能缺少的，因此在单上都开列出来了。白福还得提出钱来到府县去找铁匠按图打造兵器，至于老白家花钱那不成问题，有的是银子，花这点钱九牛一毛一样。简短解说，做准备工作不到十天一切齐备。凌空高高兴兴到练功房检查了一下，拿着单子一对照，一样不缺。同时呢，有些想不到的事情白夫都给做到了，可见白夫为人机警，也有一定的经验，跟白玉堂半辈子没白跟着。凌空长老挺高兴，这才决定第二天开始教白云瑞正式练武。没练以前呢，凌空长老让云瑞站在他面前掐吧掐吧他胳膊，摁摁脑袋。云瑞，你喜欢练什么功？不要害怕，心里怎么想的你就跟我怎么说。白云瑞是个孩子，挺天真。师父，我想练水旱两路的功夫，我都想学，十八般兵刃我都想练，但是我最喜欢的是单刀，我爹就喜欢刀，我也喜欢。另外我打算学的这个能耐啊，不敢说天下第一，也得数头一等，别给我爹打了脸，也别给您减了色。老和尚一听乐了，孩子有志气，对，应该有这种胸心壮志啊，是吗？不学咱就不学，要学 就得像个样子。不过为师把丑话说在前边，对于练功的方面我要求的可严呐、啊，你要付出辛苦，如果不按为师的教导，为师我可生气，你也成不了名，白为跪下了。师父放心，您怎么要求我怎么做，您看着我不对的地方你骂我打我随便，因为你为我好。好孩子，说的对，严师才能出高徒，我绝不允许你放任自流。今天在爷俩初步谈谈，明天二五更的功夫咱们就开始，听没听见？是。白云瑞真聪明啊，他跟白福也学过呀。下去之后，白福拉着他的手，少爷，你这叫吉人天相啊。这个和尚你知道什么人吗？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啊。他有两位师兄，一个就是扭转乾坤木兰十方欧阳中会，一个是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明，他叫风僧最菩提凌空啊。要提起来武林都得颤三颤抖三抖，他收徒的门都没有啊！今天主动登门收你为徒，这是咱们老白家的造化，你可不能放过这个机会，要好好的学。嗯，我知道，你放心吧，我要学不好能耐，我把这白字倒写着。第二天开始，白玉开始学能耐了，这一学可不得了了，老师真教，徒弟真学呀，爷两个吊着膀子在一块下功夫。林红教他的能耐都是干货，那些花架子用不着，全教给他进手的招数，你说这得差多少。而且林红和尚发现白云瑞非常聪明，一教就会，可以举一反三。这话怎么解释？你教给他一样，他能变化出三样到五样的，有时候他向凌空提出种种疑问，师父这一招假如不这么使，我改一下用这么使怎么样。对呀，凌空你看这还没有出息，他能动脑筋呢，说的还在理，是吗？这个武术再这么换一下岂不就更妙了吗？他从白云瑞身上还学了不少东西，因此教起来老和尚更高兴了。简短结束，光阴似箭，暑去寒来，他就教了云瑞二年了。这二年的功夫等于二十年，说某某人学艺二十载未必有真能耐，但是白云瑞这二年全是真功夫，跟当初大不一样的，个头蹿起来了。再看白云瑞，太阳穴也鼓起来了，腮帮子也鼓起来了，胸脯也填起来了，连屁股蛋都翻起来了，咳嗽一声都是凉响，天塌吐口吐沫，把地上面能砸个坑。什么原因？元气练好了，这眼神就露出来。凌空非常欢喜啊，孩子，你跟我学艺已经二年了，为师我打算明天回山。师父，您怎么无缘无故要走啊？是你弟子对老师慢待了？非也，咱们师徒的感情越来越融洽，上至你娘，下至每一个仆人，对为师都十分尊重，我们之间处的是亲密无间呢、啊、我能挑这个理吗？我把话说清楚，我临时告辞，我有事儿。 白玉就问师父，什么事您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？好吧，因为啊，我离开庙二年了，我不得回去看看吗？庙上还有不少人，也有不少事情需要我料理一番。最主要的，这次为师走要给你取一件兵刃，你不是喜欢刀吗？我的庙中就有一口现成的，这口兵刃叫金丝龙鳞闪电劈，乃是宝刀一口，吹毛利刃，也是为师镇寺之宝。当初我可没想给你，我发现你这孩子太聪明了，有出息，因此一宝刀相送，我得回去去拿去。你说我不走能行吗？我白木一听这个乐呀，真的，我谢谢师父。那您什么时候能回来？多则三个月，少则四十天，我是一定得回来。因为啊，在为师没回来以前，你可不准浪费光阴，天天好好的学，就像为师在你眼前一样。你记住了吗？回来我还得看看你的功夫，你要进步了为师高兴，你要退缩了我可不答应。是师父您放心吧，回来您就检查。当天云瑞把这件事情禀明母亲，吴奶奶一开始也吃惊了，后来一听，是这么回事，高高兴兴准备着酒席给凌空老和尚饯行。凌空等吃完了，这才起身走。白云瑞一直把师父送出白家岗，还难舍难离呀。凌空乐了，云瑞，你怎么跟孩子似的？现在你已经是成人喽，不要修妇女之态呀！好在咱们很快就能见面，好好在家练功，回去吧，师父。路上保重，老师早点回来。知道了。老和尚把大袖子一甩，是飘然而去。白云瑞回到练功房啊，巴嗒巴嗒掉眼泪，长吁短叹。白福跟进来就问：“少爷，你怎么了？”我舍不得离开我老师。嗨，早晚他不得离开。你现在正在学武，学完了你得自己闯荡江湖啊！你没听说这两句话吗？师父领进门，修行在个人，光在屋里学不行，还得出去闯荡闯荡的。那早晚你们爷俩不得分开吗？你怎么跟女孩子似的抹眼泪？我怕我师父不回来。不能，凌空长老那是有身份的人，说话算数，肯定能回来。我倒是替少爷你担心，你别把功课荒废了。这么办吧，从今天开始我陪着你练。好吧。有白福在眼前，白瑞就觉着不寂寞了。等晚上这一练，白福偷着一看，可乐坏，俩手拍不到一块儿去了。他跟白玉堂半辈子，白五爷的能耐白福都会，有一些工作他虽然练不到，但是懂。他一看这位小少爷比当年的白五爷能胜强着多少倍，白福乐坏了。少爷好，有出息，接着练吧，这可不难成名啊。早早晚晚你最小是个侠客，好一好就许弄个剑客，太好了。云瑞自然是高兴，但是师父走了以后，光阴似箭唰啦就过去一个月，也没回来信，文也没回来。白瑞掐手指头数着，一个月了，我师父该不得灵了，盼哪盼哪盼， 40天到了，白饿了。 为什么脖子那么长？因为我们努力向上。这里是体味1033，搜索上空最美的声音。以史为镜，通古至今，评书联播。1033广播收场。 白玉泪刚睡醒，白福就跑进来了。这话呀也没说明白，说您看看谁来了。白玉泪的心轰一下，认为师父回来了。哎呦，可把您盼回来了。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，等到了门前一看，傻眼了。来人并非老师，乃是个年迈苍苍的老者。就见这老头头上戴着草龙巾，紫绸子挂底儿，两根大飘带，飘带上绣着五福捧寿，身穿土黄布，一身裤褂，腰里系着带子，半截白布高装袜子，下边是千层底的洒鞋，手里还拄着一根乌木拐杖。但这老者个儿不高，多少有点驼背，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重枣，就跟关老爷那脸似的，两道花白的眉毛，一对阔目，狮子鼻，火盆口，刻下飘摆银然，斜背这个小包。你别看岁数不小了，但是精力相当充沛。白瑞一看不认得，回头瞪了一眼白福，心说话你怎么说的，话都说不清楚。云瑞赶紧把衣服整理整理，冲这老头一抱拳，老人家，您找谁呀？ 嘿嘿嘿，请问这是白府吗？ 白宫玉堂的府是这儿吗？ 啊，不错，正是。 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就是少爷白云瑞吧？ 啊，对，不错，是我。 您是啊？老朽自己介绍介绍，我是从河南来的。老朽有个小小的绰号，叫威震西方老鸳鸯，福姓公也，双名寿长。我叫公也寿长。 白福在旁边一听，公也说。哎呦， 他用手捅了一下白云瑞，意思是说可了不得了，这位乃是长陵的老剑客，中州四大剑侠排行在手啊，谁不知道威震西方老鸳鸯啊？他善使鸳鸯掌，打遍天下没对手。想当年在三圣莲花盛会献莲花掌，一震群雄。 哎呀，这老头怎么上这儿来了？ 白福赶紧过去见礼。老剑客，久闻大名，未曾得见尊严，五爷在日没少提念到您呢，您怎么大驾金身光临地府？您这从哪来？赶紧里边请，里边请。 哈哈哈，正要进府讨咬。 说话之间，把老剑客接进厅堂。白福抓了个机会，趴到白云瑞的耳边告诉他， 少爷，这可是难得的高人呢，可别放他走了，好好跟他学学，他这能耐可太大，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。 云瑞一听竟是了不起的人，当然高兴了，来到里边热情款待。云瑞就问老剑客，您到我家来有什么事儿吗？ 当然无事不登三宝殿呐。白公子，咱们直说了吧，我有什么跟你讲什么。我在河南听说你拜了个老师啊。对呀、啊，这师父自称是平凤岭少林分院的主持，叫风僧醉菩提凌空，穿着油脂麻花的僧衣，这个人不修边幅，不拘小节，疯疯癫癫的，对不对啊？是啊。少爷，你错了，他有什么能耐？你为什么拜他为师？这个疯僧，这叫误人子弟，可能他把你给唬住了，你们不知他的实底。他为什么不在少林总院，而跑到平凤岭分院呢？我们是老熟人了，我给他接接笔，因为他不配做少林名僧，因此被驱逐出去，发放到平凤岭。这说好听的是这么讲，要说个难听的话，在僧门之中就等于把他发配了，他是属于淘汰的人物了。他怎么能收你为徒呢？他教给你什么呢？后来我听说了，十分有气，我打算找到平凤岭少林分院找他辩理，不为别的，我问他为什么欺骗名门之后，这本身就是犯罪啊。后来我跟几个熟人一商量，大伙给我出主意，说这么办吧，白大将军在日为大宋朝尽忠，那是绿林的豪杰，人人敬仰，至于他的后人，大家不能袖手不管，理应当把他栽培成人，故此老朽毛遂自荐，我来教你武艺，你看如何呀？这呀，白云瑞一想，什么事都有啊。哎呦，我还真不知道有这么些细情。怎么的，我老师凌空被人家驱逐出来了，不属于少林八的名僧啊？可我老师从来没谈过。又一想，这也难怪，谁不谈露脸的事儿？那现眼的事儿能往外抖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即使真这样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人家把我给救好了，同时还传授我武艺，那在我身上倾注了一腔心血，我怎么能弃旧迎新呢？不，云瑞想到这儿，正言厉色，冲着老剑客一抱拳：“老人家，您呐，刚才跟我说这些话，我听不懂。”我也不打算懂，您要说我老师凌空误人子弟，到任何时候我不承认，他老人家确实有能耐，不但对我有救命之恩，而且传授我各宗武艺，到什么时候他也是我师父，我不能遵命，跟别人我不能学。好孩子，有出息，够个大丈夫，人生一世确实应该如此。不过少爷，我说的话你别不爱听，将来你就会清楚了。为什么他走了？为什么至今他不回来？我告诉你，他回不来了，他官司犯了，他有些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他得倒了倒了。至于什么事情，我就不必说了吧。当朋不言友，我怎好抖了他的老底呢？你就不必惦记在心里头，老盼他回来，除非在梦里相见呐。如果说他真不回来了，难道你也不学了吗？你的武艺就这么样荒废下去了吗？再者一说，他误你二年， 并未传授你真正的本领啊，你可千万不要自误。如果我说这话你不相信，将来可以验证。你就上一回当，把我收留到府里头，咱们两个人盘踞盘踞，你看看我的武艺是比他强还是不如他。顺便咱就在这等三个月，他要不回来，你就知道我说的话是一点不假了。哎呀，白云露脑袋嗡嗡直响啊，一琢磨不可不信也不可强信啊。这老头一见面我们俩无冤无恨，他造这谣干什么？再看他的表情非常至诚，这么大的事情他能胡说吗？方才白夫跟自己讲了，这是中州四大名剑的头一位，有名望之人呢，岂能信口开河？想到这儿，云瑞失礼，老剑客，咱这么说吧，像您这么高身份的人，我请都请不来，你愿意在这住下，我求之不得，好吧？我现在就给您准备下榻之所。 不对， 云瑞，用不着，那和尚住到哪儿，我就住到哪儿。把他的行李搬出去，另给我换一套就可以了。云瑞点头答应，都安排好了，老鸳鸯住到这儿了。白云瑞抽空把这事儿跟娘说了，五夫人也为之一惊啊。夫人一想，这江湖上的事儿错综复杂，你还不能不相信。这位老人还真是热心肠，千里迢迢从河南来到这儿，跟我儿子交了戏底，不能说人家不是一片好心呐。哎呀，究竟这灵童怎么回事？到现在是难猜难解。五夫人就告诉儿子，对待这位老人要格外尊重，不准小瞧。是，儿我知道。当天晚上没事了，白云瑞陪着老鸳鸯公姐寿长在这闲谈，白福也在旁边站着。公姐寿长吃完了饭了，把白云瑞叫到眼前：“公子，咱们闲着也是闲着，待着也是待着，你练两趟我看看怎么样？你把灵空和尚教给你那个绝艺，你全拿出来，我开开眼。”白云瑞一想啊，练就练，我可不知道你能力有多大，反正你说那话我不爱听。你要说灵通没能耐是骗我，到什么时候我也不相信。你这两下子未必比人家强，练就练吧。云瑞心里是这么想的，有点作劲，把外边医生闪掉了。白福帮着他把大袋子紧好了，狮子盘勒好了，抬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。白云瑞往院当中一站：“老剑客，我可献丑了啊！哎，练吧，不要拘束啊！把压箱底儿的全抖了出来！”哎，云瑞往下一塌腰，嘿，走行门迈过步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。先练了一趟少林神拳，林空本身是少林派的，交给云瑞的当然都离不开少林派了。这套少林神拳108路啊，白云瑞一边练着一边觉着心里美，这玩意多好，自己还夸自己的，站如钉，走如风，拳似流星，眼似电，身如蛇形，腿如钻，猫窜狗闪，兔滚鹰翻，蟒翻身，龙探爪，猴上树，虎登山，各种动作全有了。往上一蹦一丈多高，往下一落生息皆无，真是快似闪电一般。白福在旁边抱着肩膀看着，一边看一边咂嘴儿。好，哎呦，少爷可了不得了，这 就现在的功夫比当年的五爷就强着好几倍，这要再学几年那了不得，剑客。白福想的这偷眼看这老头瞅瞅他什么表情，哪知道这老鸳鸯功也瘦长，一开始瞪眼瞅着，越看越发蔫，最后把眼睛闭上了。白玉玉的少林神拳练完了，回头一瞅，老头睡着了。哎，我白费劲了。玉玉心里这个不痛快，过来用手一推，老剑客，老剑客，你怎么了？路上累了吧？啊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呀，少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方才我一阵的困倦打一盹睡，怎么练完了啊啊，后半截您没看着，您说这可惜不？哎，没说，行行行，看前面就知道后面了。那老剑客，您说我练的怎么样？林坤老师傅教的我如何呀？哎呀，白公子啊，怎么说呢，我一说话你就不爱听啊。我说的误人子弟你不信，刚才你练的是不是少林神拳呢？啊，对呀、啊，这叫什么神拳？这不都是挨打的招吗？你这阵自己练你觉得挺好，将来到了江湖上遇上名人伸手你就趴下，你这是挨打的招，少林寺之中都不要的招了，叫凌空划了来了，还当宝贝似的交给你，你还当宝贝似的学到身上，哎呀，真是误你不浅呐！我越看越窝囊，越看越生气，故此我才打盹儿。白瑞一听这心呢，跟火烧的似的，脸也红了，气儿也粗了。老人家此话当真，这还假得了吗？不信咱当场试验，我练一套少林神拳你看看怎么样，你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。来来，我练练。老头说这话把衣服脱了，袖面一挽，鞋带勒了勒，把草龙筋摘掉了，往院子一站，云一不服气儿，瞪眼在这瞅着。就见公冶瘦长先活动活动筋骨，然后跟云瑞和白夫说，二位咱把话说清楚啊，我可不是少林派的，对少林派的拳脚我料小一二，这少林神拳我虽然没练过，但是也看见过，我呀像不像做比成样，练得不好也请你们别挑剔，一会儿再练练我本身的功夫。少爷，嘿！公冶瘦长说到这儿，往下一踏，就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练的跟白玉瑞没什么区别，也是少林神拳，但是就一样，这个功夫，这个奥妙没法比，把白玉瑞看傻了。啊！哎呀，也许我是外行。我瞅他这能耐比凌空强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。不错，这个路子都相似，但是里边奥妙可不一样。要相比之下，凌空却不如公冶瘦长啊！这老头没说瞎话。等公冶瘦长练完了，往下一收招，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。白公子，看见没？我先说了，我不会少林神拳，这叫照葫芦画瓢，他教的跟我练的一样不？他我操！白玉没法说了。要说林坤不如你，这话说不出，其实心里想是这么回事，嘴角的对不起林坤大师。老人家，反正各有所长吧。他有他的长处，您有您的长处。白公子啊，你别客气了， 心里怎么想你就怎么说，江湖人说话要砍快，你何必吞吞吐吐呢？我不是自夸其德，我准保比他强。我是没遇上他，遇上他我狠狠地教训教训他，他太缺德。另外你再看看我练练，我本身是峨眉派的，武当的功夫我也练过几年，我先练练鸳鸯掌，再给你练金莲掌，你瞅这比凌空的强不强？咱别老王卖瓜自卖自夸。说着公爷老剑客先练鸳鸯掌，这一练完呢，白日连话说不出来，太高了。云瑞一想，怪不得都说人后有人天外有天呐，一点都不假。你认为这位顶点了，还有比他强的？这公爷寿长是神仙呐，论身法掌法快劲都在凌空之上，不在凌空之下呀。这才算心服口服。等荣等公爷寿长再练完金莲掌，连白符也服服帖帖的了，高好。你看白福经验丰富，见过的多了，他一瞅太高了。练完了让老爷子跪坐，白福给满了一碗香茶，就问老剑客，那您这次来的目的究竟是为什么呢？是说向我们透露这个凌空的底呀、啊、那您还是另有打算？好吧，问到这我就直说了吧，白公子，我打算收你为徒，我给你当个师傅，我认为只有我才有资格做你老师，不知少爷意下如何呀？我的老人家，您要收我这徒弟，我当然求之不得，但是有先有后啊，我已经拜凌空为师了。哎，不妨事不妨事，一个徒弟找几个师傅，这事儿是司空见惯，这有什么特殊的？也不是说你拜我为师就把凌空给忘了，说你拜了我为师你就算没良心了，这话讲不通。在武林之中这种事儿大有人在，我也不勉强你跟我再学学，即使将来你见着凌空他还活着的话，你做一比较，有何不可呢？艺多不压身嘛，你既会少林的功夫也会峨眉的本领，有何不好？云瑞一想也对，你这话说的在理，跟白福一商量，白福说这事是哪儿找起我的少爷，你就手托着黄金头顶着钻石，你拜人家为师，人家得惜要你，这你沾了你爹的光了，要没有五爷的威望，你甭想这美事儿。云瑞这才同意了，第二天跟母亲请示，什么事情得娘做主，吴奶奶也同意了，孩子你不要忘掉凌空大师，有俩师父为娘也不反对。云瑞一听母亲既然同意，没说的了。第二天拜了老鸳鸯公爷寿长为师，爷俩习学武艺，公爷寿长就住这儿了。这一交给白云瑞跟当初截然不同。为什么不同呢？凌空和尚主要着重硬功，少林的功夫就是吃功夫吃硬劲儿，里练一口气，外练筋骨皮，马前一定筋，马后一定银，莲花底灌裆，铁齿排肋，油锤灌顶，讲究单掌开杯，及时如粉。但是老鸳鸯公爷寿长的招数是属于软的，先修内而后外，这功夫更不易啊， 教给云贵主要是气功，大口天罡气，小口天罡气，达摩老祖易筋经，从这方面入手。光阴似箭，眨眼几个月过去了。白瑞一算计，凌空师傅失信了，他说多则仨月就回来，现在都六个月了，看来公爷受伤没说瞎话，不然的话你怎么没影儿呢？你说给我取刀去，取哪儿去了？哎呀，有时候想起来也是一阵难过呀。没想到人画龙画虎，难画物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我还年轻啊，有很多事情是看不透的。但是他也发现公冶寿长这老头非常好，第一直爽，心有什么嘴说什么，也不管你乐意听不乐意听，哎，他就找这死理儿。另外这老头不苟气，有什么教给云瑞什么，你要练好了他夸赞你，练不好没头没脸就这么损你啊，有时候把白云瑞损得掉眼泪啊，老头也不留情，但是该喜欢还是喜欢，这爷俩是亲密无间。就这样公冶寿长传授白云瑞一年功夫，这一年等于十年，这样算起来前二十年后十年，白云瑞这三年呢就等于学了三十年的功夫，眼睛更亮了。这云瑞觉这个气呀、啊，怎么运怎么得劲儿，叫他往哪使他往哪使，这一年的气功真是没白学呀。等到了转过年春暖花开，公冶寿长把云瑞叫到面前，云瑞啊，你觉这一年学的怎么样？师父，我觉着大有长进。嗯，你再回过头去想一想，回过头去再看看，跟你前二年有什么变化没有？有，我觉着现在我这气功练得挺得劲儿，是吧？为师没骗你吧？刚一见面的时候跟你说那些话，你从心眼往外不爱听。现在你知道老师我说的不谬吧？你记住，咱们峨眉派专门练就是轻功，练的是气功，你要好好学。